各位，我而家手头上呢个咧就系一个3M6200嘅呢个 mask 嚟嘅。咁喺过去半年嚟讲咧，香港好多嘅抗争者咧都有呢个3M 嘅防毒面罩。咁当时咧主要嚟咧就系对抗呢、這个催泪烟啦，同埋其他嘅毒气。咁而家咧我就将佢改装成为一个咧系可以对抗呢个病毒嘅一个装备嚟嘅。大家记住。不是對抗催淚煙，是對抗病毒的一個裝備。這個淚罐很特別的，其實是集思廣益在網上一個打印的群組去大家設計出來。現在我們這個就是用 3D 打印機，我後面的大家看到就是 3D 打印機裡面印出來的淚罐，一個一次性的這個外科手術口罩就可以切了九個洞，那九個洞那個淚布就是成為那個淚芯了，改裝成為一個可以對抗病毒、防止飛沫感染的一個裝備。它是一個臨時的，為什麼呢？是因為現在口罩荒，很多人都不敢出街，甚至是因為沒有口罩而被人歧視。但是如果你戴著一個催淚煙的淚罐，又防不到病毒，甚至隨時呢就被警察推你去搜身。半年前我們一開始了這個公民抗暴，而呢個就係公民抗暴嘅一個象徵性嘅工具。而家我哋叫做公民抗疫，我哋將對抗呢個催淚煙嘅防具，將佢轉變成為一個對抗病毒嘅防具。所以對好多人嚟講，佢係有一個象徵嘅意義喺度嘅。咁除咗我哋自己印之外咧，我哋都會發動咧好多有呢個 3D 打印機嘅朋友，將嗰個 file STL file download 之後咧。就大家一起去印，我希望每人可以印到20套，自己一套之外，其他嗰啲送俾有需要有6200或者7系型號嘅面罩嘅人。咁樣嘅話，你自己亦都可以唔需要撲口罩，或者你撲咗嗰啲，你可以送俾你隔離左右啲老人家啊、細路仔啊，或者係少數族裔啊、弱勢社群啊，或者係長期病患、經常要出入醫院嘅人，佢哋係冇得揀嘅，其實。佢一定要用呢啲 surgical mask。咁當我哋有咗呢個嗰陣時，我哋嗰個手術口罩咪可以俾佢哋用咯，何樂而不為啫？記住，抗疫唔一定好悲情嘅，大家記住用自己嘅創意走多一步 ，connect 你身邊嘅人。 好，大家好，又回到我們第二節的解圍。我們今次的題目就是維修期間我們的業主怎樣去監察去做好個維修的。上一節呢我們就講到呢 在維修前 我們可以去 盡量監察，盡量 去自己去拍一些照片，也可以俾啲顧問或者承辦商入屋去做一啲家訪啦，令到佢哋更加了解嗰、那個室內嗰個狀況，究竟室外有冇影響你室內，或者係滲水啊，即係特別係滲水情況需要去咁樣做啦。咁亦都有講到啊，消防工程啊，好多坊間都話啊，成日都話會延遲嘅。咁其實亦都關監察事，因為其實我哋要睇住嗰個工程進度，究竟佢係咪由邊一日開始？預計都會有幾時完成的嘛，咁我哋可以講埋呢一個部分，我哋點樣可以監察究竟佢係咪真係喺嗰一日開始咧？即係其實好多時都唔係嘅喎，我發覺。 通常都係，因為咧應該喺可能甚至乎喺 interview 嘅時候，即係面試顧問未有面試承建商嘅時候咧，佢哋通常都會有一啲嘅。工期的 schedule 出嚟，就話啊，你可能佢會擺埋幾時開始搭棚啊，搭棚搭幾耐啊，咁會有啲schedule 出嚟。咁其實呢啲嘅文件你哋都要好清楚睇咧，就係究竟佢啲工期上係有冇問題。咁但係好多嘢啦，佢都可能係預計嘅啫，甚至乎可能係簽咗約、揀咗承建商之後，佢可能 revise 個修訂好咗個工期之後咧，咁就以嗰個工期為準。咁但係啦。很多時候那些工期我們都預計過不是完完全全跟足那個工期 去處理到的，有很多原因，即是一些不是很關 監察上的事，就可能因為天氣啦，可能等等的東西，可能突然間那期風大雨大啊，或者其他東西啊，打風啊，可能搭不到棚等等都有，但是呢很大部分的延期啊，通常都是在個監察上面而影響到它，即是工期會褪後的， 即是其實沒什麼監察，跟住然後就懶惰， 是啦， 然後就慢了。 有很多時候可能大家業主或者其他聽眾在街上都看到，為什麼這棟大廈的棚搭了成年多在那裡都還搭著的呢？這些就是很典型的情況，為什麼會搭了成年多的棚在那裡？因為其實監察上有很多工期的步驟，其實想清楚才好處理的，否則那個棚什麼時候開始搭，什麼時候開始拆棚，其實這個都很重要，是啦， 棚架是一個重要，但其實剛才莊榮輝跟我們分享一個冷氣機的問題， 是啦， 這個又是 很重要的， 是啦， 因為很多時候剛才都有傾開，就是說如果我們做工程要拆走個冷氣機， 通常外牆很容易，一定即是很多時候要這樣， 因為有個冷氣機那個台 啊， 是啦，你要做維修的嘛，那你就要拆走個冷氣機，你才可以做到相關那個石屎收緝啊，同埋要做那個油漆的嘛。 是。 但是呢很多時呢這裡就出了意外了。 是啦。 這裡都很慘啊，其實有些業主。 不想清楚或者不即係開足會咁同佢哋講咧，有時候啱啱我講就係啦，你拆咗個冷氣機，跟住去做嗰啲石屎維修啊，咁你拆完之後都要裝噶嘛，幾時裝翻個冷氣機？其實呢個都即係大家要諗一諗嘅，因為冇冷氣機通常幾時用啊？ 夏天 啦，咁你冇理由，譬如喺夏天開始嘅時候就拆咗你個冷氣機，跟住夏天完曬啦，先幫你裝翻個冷氣機噶嘛。咁所以呢個工期上嘅考慮，大家又要深思熟慮啦，幾時去做邊一啲嘢啦？啱啱都講啊，有啲個案就係話哦，佢原本話幾時話應該 二月 幾可以裝翻個冷氣機，點知咧？因為可能監察上 叫做 得漏啦。要變咗八月先裝翻個冷氣機喎， 即係你諗下夏天最熱嗰個日子冇冷氣，喺香港地係好難啊！ 就可能你五六七月都點都開冷氣啦，通常 係啊係啊，同埋即係都要好睇究竟係成間屋都冇冷氣啊，定係局部某啲房間個冷氣俾人拆咗喎？即係因為其實都要去諗下究竟個工程。是要做，但是怎樣可以令到個業主的滋擾是減低的嘛。首先很多，但是我見有些業主呢他們都是會很為個承辦商和顧問去想的，他們都會盡量是聽曬顧問或者承辦商的意見，你幾時做啲乜，幾時做啲乜，咁變咗咧，有時咧就會出現咗咧，就係唔係咁適合的時間就做啲唔係咁適合的工程嘅， 係啦， 即係例如 你話冷氣機啱啱嗰個其中一個啦， 有講過啦，換 lift 又係啦， 係啊， 即係換 lift 你好難喺即係特別係啲單棟樓得一部 lift 嗰啲咧。曾經我試過係有個承辦商咧，係同啲業主講咧，我哋而家咧冬天又訂貨啦，出年夏天啦，我哋停部 lift。 係啦，出年夏天停 lift。 夏天停部 lift， 咁咧，然後冬天又有得用啦。哇，跟住啲業主係牙痛咁聲嘅，因為咧其實咧佢哋冇咗部，因為佢哋成日大廈得一部 lift。如果佢哋冇咗嗰部 lift 咧，好多咧佢哋都係要搬出去租酒店，或者係睇下啲仔女有冇啲。房間你佢可以 搬咗去第二度住啦， 係啦，要搬去第二度住咁樣啦。哇，咁其實夏天對於佢哋有啲就冇得走啦。 係啦，即係俾你選擇，你諗住冬天捱嗰幾廿層樓梯啊，定係夏天捱咗幾廿層樓梯啦？ 係啦，因為其實好多時就係話啲業主好就嗰個承辦商同埋個顧問，就係因為佢哋話啊啲訂貨一定係呢個時間先有。 係， 其實點會咧？ 我都覺得即係呢個奇怪 嘅，好難理解啊！即係其實如果嗰個貨係，即係譬如我去買嘢食，我去煮餐飯，你今日冇呢個菜，咁我冇可能淨係某一個時節先有噶嘛。而家好多即係當然啲菜係會係冇咁靚，但其實都應該會有其他嘅替代品啦，或者係因為其實點解話其他替代品？因為好多時候。特別是維修工程，都是他們所寫的標書就是什麼什麼什麼或同級的嘛，所以他不只是用 某一樣的物料噶嘛。咁如果當有畫同級的情況出嚟，咁係咪真係會受住呢個貨期的限制呢？ 係。 咁所以呢個又係好值得去諗啊！即係最緊要喺適啱嘅時候去做啱嘅工程，同埋啱嘅時間要做啱嘅嘢先得嘅。 係啦，因為呢個情況咧，你可能嗰個顧問也好，或者承建商都好咧，即係可能佢未必係有心，即係話呃你，我一定要呢個情況。但係佢哋可能以往嘅經驗啊，或者喺唔同大廈或者其他嘅佢哋嘅盤啦，你做過佢哋咁樣係 work 嘅。咁佢就可能好多時都會擺翻喺唔同大廈裏邊，但係我哋所知就係唔同嘅大廈啦，唔同嘅地區或者甚至乎唔同嘅款式嘅樓宇啦，其實佢哋嗰個生態都好唔同，即係又攞翻我辦事處做個比較就係、是、房署就話你嗰個物料咧，或者可能嗰啲裝修嘅物料就要由大陸嗰度出產，咁某個廠咧佢哋要收貨，或者嗰個叫建築署收貨 OK 嘅，咁佢先可以裝落去我哋個驗辦事處度。咁我就喺度諗，因為佢嗰陣時就用呢個原因就話疫情影響運唔到落香港，咁我就喺度諗究竟點解一定要大陸運落嚟咧？點解香港係咪冇嘅咧？咁樣 即係冇嘅物料。 咁我其實當時就即係其實只係反建議嚟嘅啫，就話究竟有冇辦法可以快啲？就譬如喺香港一啲已經有嘅廠房又好，或者已經可以買得到嗰啲物料嘅公司去處理，咁你咪唔使運嚟運去咯咁樣。咁佢個房署經理，因為佢都唔係工程部，佢都話佢都要問一下相關工程人員可唔可以咁樣處理啦咁樣。咁呢啲就係個情況，就係你可能未必係工程上好專業，一定得。咁但係你可能諗到唔同嘅方法，或者你因為自己本身你係住喺嗰度啦，或者你係嗰度嘅用家啦，咁你可能會熟悉多啲可能你用不同的方法問一下那個顧問或者承建商做不做得到呢？其實如果一個專業的顧問或者承建商，其實他都應該解答得到你的答案，為什麼得或者為什麼不得的。 所以其實我們監察工程呢，其實真的要看它的進度表。 是，這個很重要。 這個其實呢進度表是告訴你，因為其實呢簽了合約呢你會知道你在合約上面你有多少個，譬如128個工作天你要完成這份合約裡面的工程。但是呢也都會有一些原因呢可以令到個工程是會延遲了少少，而是根據個合約，例如天雨。 是。 即是這類型，或者是 不可預測的情況。是啦。 或者是經過一些顧問的批准，可能是訂不到物料，或者是個貨期的問題，亦都可能會影響到個工期。所以呢我們要掌握到個進度表是非常重要的。起碼我們會，其實通常呢我見過唯一是跟到進度的通常都是搭棚的。有時買保險都跟不到個進度的。所以變成其實呢業主們真的要非常非常要留意住個工程進度表，即係做工程一定要有保險嘅，唔好搭曬棚之後個保險都仲未俾到法團。 我有差過 呢個我見過，其實 因為最近我都追緊民政處，我哋有個馬鞍山有個民政中心咧，佢聲稱因為俾人破壞咗之後就開唔翻。 係 咁嗰陣時，你知啲社會運動最熱烈啊，十月嘅時候啦，咁佢到依家都話開唔翻，咁其實佢本身就話第一季應該會完成。咁今日我收到民政處電話就話因為佢知道我追得緊，佢就特登同我講下個進度係點。咁其中一個咧，佢就話點解佢遲遲開唔到工咧？就係因為買唔到保險。佢話因為個保險未搞掂，所以佢都要焗住turn down，或者佢係 hold 住咗成件事，因為佢都知嘅，冇個保險去做個工程，其實好大件事嘅。咁所以呢個又係一個留意嘅地方啦。 係啦，即係一定要有保險啦，跟住然後你再要睇住個搭棚啦，跟住然後咧，大家就要睇下嗰個究竟佢要花幾多嘅時間係要去做啲敲鑿嗰啲啦。其實咧有啲工程是要業主決定了才可以買到的，例如你們剛才所說的那個外牆的油漆， 是 因為呢通常外牆油漆呢都是要大約一個月到個半月 的船期才可以運到來的。所以呢當你們看到它的油漆工程何時看了那個進度表呢，你就會知道大約譬如它預計在工程的中期已經要去 油油漆啦，咁你哋就要喺好開個工程開始嘅時候，已經就要逼個顧問公司同埋承辦商就要交嗰啲油漆嘅效果圖去俾大家喎。因為其實咧，點解我咁在意去話俾大家聽呢個外牆油漆呢？因為其實咧，外牆油漆咧係有好多唔同嘅變數嘅。即是大家會就住唔同嘅顏色喜好咧，會有唔同嘅考慮嘅。佢哋會考慮啲乜嘢呢？首先就係、本身大廈個顏色係點樣啦。係 啦。 有啲會考慮同隔離大廈個顏色夾唔夾啦。第三個考慮就係呢一個顏色究竟同即係同佢哋個大廈個風水配唔配合啦？因為係會有嘅，即係可能佢哋係對個環境科學，佢哋都有啲研究咁樣啦。咁亦都係會有啲係會就住你係由兩隻嘅顏色去做一個設計啊，三隻顏色去做一個設計啊。究竟個設計係我哋應該係嗰、那個間隙係打直間啦、打橫間啦、打斜間啦。其實係有好多五花八門嘅轉變。所以其實咧，就住個油漆係應該係要早啲去俾個效果圖去俾大家去做諮詢，因為其實大家要特別係顏色一定係會有色差，佢哋亦都要話俾，因為其實通常都係一底兩面啦。有啲係會攞埋佢哋嗰個漆廠油好咗，俾一個板俾大家去睇，擺喺大堂度嘅。咁所以咧，其實大家真係就住大廈嗰個外牆揀顏色，或者係就住佢嗰個二四啊磚仔鋪外牆嗰啲磚，你哋亦都要去諗嘅，即係要去有多啲時間去做準備，要多啲時間去做諮詢，然後先可以做議決，決定咗先可以去落個貨單去攞貨。如果唔係咧，你連第一步呢度做唔到，變咗你有機會之後嘅工期一係就遲咗啦。如果唔遲咧，通常佢哋即係如果我係承辦商，我唔想俾人罰錢，而我又知道我個貨期遲咗，原本可以有兩個月嘅，即係起碼一個月嘅時間俾我油油嘅，而家得翻 兩個禮拜啦， 兩個禮拜，咁我梗係求其油咯。咁即係亦都會影響到你個工程質素嘅。咁所以咧，一啲應該預先要業主係去參與去決定嘅項目，就應該要早啲要去開展，同埋一啲好似消防工程咁樣要去入職嘅，亦都要去早啲去開始，因為嗰啲就唔係業主們可以好快去決定嘅一樣嘢，就真係要去部門要去審批，要去話唔得喎，呢個唔合乎條例嘅規格，又要彈圖，要再畫過。其實消防工程呢一個部分咧，真係虛耗咗好多時間嘅。 係，所以我啱啱我點解話喺第一節講咗我嗰個辦事處點解我要追佢咧？就係其實佢一好開初，我一差唔多當選。唔好當選啦，係上任嘅時候，我先 即係一月嘅時候， 係啦，我先問房署幾時可以搞得掂啦。咁其實當初好早，其實佢都俾咗大約個期我三四月啦，咁樣左右嘅時間。咁但係我就有樣嘢好重要就係咧，我唔係去到三四月嘅時候我先追佢嘅。我其實就係每個禮拜我揾佢兩次啊嘛。當中咧，其實我要知道好清楚究竟佢嘅步驟有啲乜嘢啦？咁問清楚佢實佢個步驟，譬如佢要收咗上任議員個即係收貨啦，佢肯離開啦，跟住佢又要做翻新啊，翻新完之後佢又要驗收啦。咁我知道咗成個步驟之後，咁其實我可以即係估算到， 即係計到日期啦。 係啦，你應該邊一個時間就即係做緊啲乜嘢？有總有啲進度噶嘛？ 即係你自制咗個進度表俾自己喎。 係啦，或者其實佢係啦，我自制咗啦。咁但係通常承建商到大廈維修就一定有進度表噶啦。咁佢就喺個進度表裏面，佢寫住可能一月到三月就又有嘅，咁你都可以問下佢，譬如每個禮拜也好，每一段時間啦，就問下佢究竟，譬如又有油咗幾多進度啊？譬如大概俾個 percentage 你哋又好，跟住有冇遇到啲咩問題啊？等等嘅嘢，咁其實有時候咁樣監察住個進度個情況咧，佢一有難題，一有問題，咁其實佢提出嚟之後。業主們又可以幫手即係諗下辦法啦，可唔可以有其他嘅 alternative， 有其他解決方法可以處理？一係咧，咁你知道個難題之後，起碼而家佢棘住咗喺呢一度，咁你都起碼有個預計嘅時間，可能佢又可能褪遲少少，咁等你自己或者成個大廈嗰、那個進度上，你都可以了解清楚究竟做成點樣樣 咯。因為其實咧做工程咧，對業主嚟講咧係。 對他們的招是什麼呢？首先就會是有機會有噪音啦， 是啊， 個污糟啦，因為其實很多那些沙塵啊，因為作曬出嚟啊嘛，咁亦都會換喉管嘅時候會停水啦，咁、 啊、 其實最或者係你換電嘅時候有機會要停一停電啦，咁所以其實咧對於業主嚟講咧，你哋嘅監察咧，其實咧可以令到你哋嘅滋擾咧係會減低咗嘅，即係譬如啊，我今日知道換水喉，佢預早咗話俾你聽啊！我呢一個時間要去換曬成棟嘅食水喉嘅喎、哦，咁其實你哋可以安排自己嘅時間，啊、我咪出去食飯咯，或者我早啲出街咯。即係其實你哋嘅監察可以令到你哋喺工程期間嘅滋擾或者係你哋唔方便嘅程度咧，係可以減低嘅。咁同埋咧，亦都係其實咧，當你有監察住佢個工程進度嘅時候，而你亦都真係有啲突發性，即係譬如即係打風嗰幾日，或者係真係物料、啊、一啲外牆嘅油漆送唔到過嚟，其實你哋都可以叫個承辦商或者係顧問公司去做另外一啲嘅工程，去做住先嘅喎。即係某啲工程啊，譬如你油唔到外牆，你可唔可以油咗室內先啊？同埋亦都要睇下究竟佢個人數啊，嗰、那個嚟開工嘅人咧，究竟係唔係真係？有嚟開工喎，即係唔好話大廈嗰啲維修啊，政府啲工程都係嘅，即係前排我咪好多爆水管嘅喎，佢、即係你突然間爆嗰啲好地地喎，好多人嚟嘅喎，但係如果佢係計劃去換嗰啲咧，真係咧開咗嗰條馬路之後咧、真係。他有寫過預計完工日期的嘛， 是啊， 他從來都不會早過那個完工日期完的，即是他寧願沒有人來開工，即是我經常去經常經過那些都沒有人的，日日都沒有人的，特別是那些街市換扶手梯那些，還有即換扶手梯又沒有人，爆水管咧，即如果係計劃去做嗰啲咧，又係冇人嘅喎，好多時。所以其實我哋監察唔係淨係監察究竟個工程有冇做，其實都要去睇究竟佢有冇人嚟做嘅，即佢可能我真係開好曬打作緊，就咁作咗一兩個，你以為個工程開始咗啦，應該係繼續去做緊啦。其實可能你第一日作開咗一部分嘅城市之後，跟住之後可能嗰幾日係冇人嚟做嘅。 即係 都會有嘅喎， 除咗個時間啦，除咗個量啦，咁可能呢個就係個質嘅問題啦。因為啱啱 Bonnie 都講話，其實你幾多個引油或者你有幾多時間去油，其實都好影響成個工程嘅質量。咁事前啱啱都講過話，究竟你開足會，其實有好多文件上嘅大家咧就。即係備案住，即係佢嗰陣時，譬如你面試嘅時候就話我有幾多人，有幾多工期，做幾多嘢。咁其實到佢真係施工啦，咁佢攞唔足，即係譬如時間做長咗，人啊少咗，或者做嘅少咗，你唔一定話要追究佢嘅，但係個問題就係你嗰個原因啊，點解要係譬如少咗人，可能請唔到人啦、或者你啲時間耐咗，你要起碼佢解釋得到，而唔係佢可能陣間偷偷地少咗兩個人落去，你冇監察咧，咁、可能個工程嘅質量又會差咗，咁其實呢一啲就到完工之後你又追唔翻啦，可能本身佢話我有三個人去油油嘅，咁、但係點知？我得一個工人去油，咁我要講工期喎，咁我梗係 hea 啲油㗎啦，有好多嘢，咁所以有好多細節位，佢當初文件上嘅嘢講嘅嘢咧，就一定要 即係要有啦， 要有啦，要監察住啦，呢個都好重要嘅，係啦。 係啊，因為其實業主嘅參與咧，可能有啲業主佢哋未必咁有時間去參與㗎，因為有啲咧可能真係輪班嘅工作會有機會嘅，咁但係即使你係開唔到即係可能開會嗰日你未必參與到啦，咁但係即係你都可以咬屋企人去聽一下啦，亦都盡可能去睇翻啲會議記錄，去了解一下發生咩事，同埋咧睇下嗰、那個特別喺工程期間咧行都要去執行望下出窗啊，因為好多時咧有啲工人呢，有些街坊告訴我，他們呢都是坐在這個棚那裡聊天的，聊 天 即特別是他們說我都不明白，街坊簡直是說我都不明白的，我以為是做打作，以為是聽到一些作東西聲， 但不是我聽到他們傾偈喎，我連他們講咩都知道，即係個街坊係會話翻俾我聽啊，其實有人在這裡，即首先你看工程究竟有沒有人來開工，因為你沒有人來開工就自然影響個演期，然後你有人來開工究竟他是不是真的在開工，亦都是一個重點，他不是來開工都是會影響你那個 工程質素， 這個 很搞笑啊，即是街坊他們都會留意到這些的，即我以為他會留意一下工程質素會做成怎樣， 原來他在聊天， 原來還要告訴我聽他們兩個在聊什麼很搞笑的街坊。 所以剛剛 Bonnie 都說現在可能未必那麼多業主那麼多時間啦，完全即看實曬去做啦，但是其實如果即你的屋苑有回到規模，你可能都有管理公司啊，甚至乎管理員啊，有時我們之前節目都說過，其實有很多工程進行的期間即你不要闖入去別人的工地啦，但是如果你可以見到或者他們做某些維修的時候，你都可以即叫管理員或者管理公司都問下其實可能他在做什麼工序，即可能有不同的人去都叫做幫下手去看，因為你可能業主真的未必長期在個屋苑裡，你上班放工那些時間你都不在那裡嘛，即那些時間通常你在做的事個承建商都在做的事你未必監察得到，但是譬如如果有些管理公司有拍到相片record低，可能這一天呢他就可能在做一些溝石屎啊、泥水啊，甚至乎有些他出了個棚去做一些石屎維修，那就變相呢避免了有個人出了個棚就聊天，就不是真的做可能敲作或者其他事情，所以這個大家又可以即找不同的幫手啦去做啦，啦 還有另外一件事呢，即監察個工程進度呢，另外亦都可以間接啲去睇住你個工程嗰嚿錢係咪真係俾咗，即係咪一個適當嘅時候俾個承辦商？因為咧好多時咧就係、是我哋都會知道啊，一啲工程嘅承辦商都會係按個工程進度去俾錢嘅。即係譬如啊，我個點樣批錢就係、是、啊，譬如我做咗，我係承辦商，我做咗八成嘅嘢，我咪交。我話阿冼卓南，你係顧問，你批糧俾我啦。咁可能你會批五成俾我嘅啫。咁你就會去睇下究竟我係咪真係做咗五成嘅嘢先批噶嘛？咁所以變咗咧，其實咧，業主們除咗睇工程嘅進度，究竟係咪真係做緊嘅時候，因為其實我發覺咧。是曾經出現過那個工程是沒有做而是承辦商上兩單要付錢、 okay. 現在那個法團我仍然跟進中的，那個就直情之後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因為那個 太麻煩的那個個案了，所以變了其實監察個進度之餘亦都要看實自己的荷包，因為呢我沒有理由將一個他未完成的工程我就已經付了錢他，當你付了錢他的時候你再追回他做回一個那個工程呢他就不會做的 了， 或者是對或者是hea你或者是懶懶閒或者是做得求其一點，即是我們都見過很多不同的情況，所以為什麼我們經常都叫業主喂你們真的要看實個工程， 是除了那個工程質素啊進度啊，即大家都要記得就是個錢就是你們的必殺技，因為那個問題就是他做完啲嘢同你哋收錢，咁你都要收貨㗎。即係如果你淨係監察住佢呢樣冇做，嗰樣冇做，但到最尾，但又俾咗錢佢喎，咁你想叫佢再做翻？ 翻手做翻好難， 係啦，做咗唔收你，即係你唔收貨嘅嘢咧，咁你就好難搞啦。 同埋好多時佢哋都係會用一個叫做我。呢啲係 defect 嚟嘅，你批咗員工之後，我再過一年再幫你執啦。 係啦，你批咗先啦，咁樣嗰啲。 係啦，即係所以其實千祈唔好俾，即係大家要精明啲，唔好俾佢哋所講啊呢啲係咪 defect？ 其實承辦商就話呢啲係 defect， 我哋都要問一下究竟顧問究竟嗰樣嘢屬唔屬於 defect 啊嘛。其實 defect 對於我嚟講只係。他是做了那件事、但做得有些瑕疵要執收，而不是那件事完全沒有做沒就叫做 defect， 即是你沒有可能、我譬如我油了油了油了油好了新的油，但是、可能有一個我油得不是那麼好，那我要再翻手、這個對你是可以去做 defect， 我真的在那一年內我可以去處理，但是你完全沒有油你就不可以告訴我那一個是一個 defect 了，其實他是那件事是完全未做的，所以是的就不應該要付錢的，所以其實除了看著工程進度之外，其實 大家都要看看究竟那個進度是不是做了那麼多、即是是做了那麼多就給那麼多的錢，千萬不要說我做了五成你大家給八成的錢，即間除了看工程進度也都要看實自己的荷包。那我們今集呢就講到來這裡先，那在節目完結之前都提一提大家，記得要支持城寨，大家可以用轉數快，個號碼就是680-9941 680-9941。那我們下集再見，拜拜。